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翻到嚟第六節啦， 系啦， 喺我哋未讲一个投票之前， 所谓大家最中意嘅头二十位卫斯理小说， 喺之前咧，我想讲少少嘅， 系 我哋魏学呢个嘅七怪啦， 系 今年咧。有冇維斯嘅作品好多人問嘅？ 係 今年咧，其實我哋就冇自己寫，咁但係我哋就將以前啊魏生嘅作品咧，一啲專欄咧就記錄就查閲翻出嚟嘅。 係 咁出咗兩本書，一本就係魏學寫奇情，一個就魏學寫武俠。 嗯， 咁點解會有啲書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一啲絕版嘅書咧，或者絕版嘅專欄文章咧。真係揾唔到㗎喇，係我哋先可以慢慢刮返出嚟咁樣。 啲讀者可能你貢獻啦，又有啲 好多都係一啲不知名嘅讀者覺得咦我哋需要就貢獻俾我哋咁樣囉。咁其實魏生呢佢就好多好多好古仔呢，如果你認識佢呢你就會聽到㗎。 如果認識佢囉。 咁其實我哋都唔認識㗎，原本都係因為搞完個 project 無啦先認識㗎咋嘛。 但係你又經常可以上去幫佢整電腦囉，我呢啲想請佢打邊爐都冇機會囉。 咁佢無啦聽到佢大叫救命，我以為咩事，原來佢就話個電腦壞咗嚇死我。咁其實呢佢好多故仔要講嘅。即係例如佢講過俾我聽㗎，佢哋原來喺上海嗰邊呢有一種嘅食物呢，我諗而家應該未必有㗎啦，就係用滾水淥驢仔嘅腳。我唔知係驢定驢啊，因為佢嘅口音我聽得唔好清楚。咁但係呢呢啲咁嘅。 唔好搞到驢仔啦。 係啦，其實就呢啲嘢係好多時候佢哋嗰個年代先會有嘅嘢呢，佢講返俾我聽呢，我諗寫返出嚟已經係有一本書㗎喇。 好啊，咁呢個任務交俾你㗎喇喎。 太複雜啦呢個。 唔係交俾你，交俾邊個呢？ 我哋不如講返你嗰個投票先啦。 係啦，呢一個呢就係之前呢有一班讀者投票啦，咁我公布啊呢一個。 呢個投向魏學網，咁魏學網呢係我哋魏學七卦裏面啊子界嘅網站嚟嘅。 嗱咁子宮參考啦，咁但都可以當係喚醒返大家對衛斯理小說嘅一個認知啦。第二十位就係叫背叛。 背叛其實呢個故事呢都幾前衛，我覺得即係講一個男士背叛另一個男士㗎嘛。 係幾好啊，唔錯啊。 咁大家個內容我建議大家自己去睇啦。 係啦，第同樣票數相同，所以另外其實二十位係有三個嘅，分別仲有天書同埋天外金球。 天外金球咁低呀、啊、天外金球我覺得好正㗎。 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囉，你話天外金球其實個故事都幾峰迴路轉，幾好睇㗎。 因為佢其實如果你睇返舊版嘅名槍版呢，佢、 嗯、 好厚嘅本書。 係咁呢個冇計呀，可能啲讀者投票嗰班讀者唔同啦。OK 啦，咁第十九位呢就係、是、一個叫陰間系列啦。 哦，陰間系列我鍾意、 嗯、 其實亦都係齊白啊，佢、 嗯、 哋會比較出得多嘅。 冇計啦，跟住就返唔到轉頭㗎啦呢啲。入咗陰間之後。 佢哋其實係好少人會將陰間呢係講到係一個外星人嘅建立嘅地方㗎嘛。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係亦都好新奇嘅諗法。 其實陰間系列係貫穿咗幾個唔同嘅小說系列，好似袁振合嗰個系列啦，甚至年輕人嗰個系列，全部都係 crossover 咗㗎呢個都。跟住啦，第十八位就係盲點。 盲點呢因為之前呢同另外一個故仔好類似嘅，先講盲點先。盲點其實講重點講咩呢，其實就係話我覺得啊係講阿白嫂癲咗嘅。 係 點解 咩事癲呢？ 因為佢就係俾人發佢係扮癲嘅，其實應該係、 嗯、 因為佢係俾人話佢殺咗一個人㗎嘛。 嗯 咁點解會咁樣呢？其實係一啲現象呢，一啲嘅幻覺嘅現象啦。 嗯咁啊，呢一個大家睇完就知㗎喇。跟住第十七位活勇啊。 活勇呢個故事 啊，齊白啲 fan 嚟㗎喇。 你點睇呢呢個呀？ 嗱，你問我其實呢啱啱嗰期咪興呢個兵馬俑嘅，跟住再遲啲仲加埋張藝謀去演呢一個嘅秦俑嘅。即係你問我活勇嗰個感覺呢，條愛情線就弱咗少少。但我覺得就真係個科幻味，即係呢本真係似科幻小說喇，真係。堅似科幻小說。咁當然啲多數都係悲劇結局㗎喇，講真。跟住同埋啦，第十六位就係盜墓。 啊，盜墓頭先講咗啦。 係啦，咁呢一個 咁盜墓其實就一個幾多動作嘅場面嘅。 咁呢一個其實都算係香港小說界嘅創咗先河啦，已經。大家鍾意，我個人鍾意盜墓多過活勇嘅，你問我。跟、住第十四位迷藏啊。 啊，迷藏呢、這個 捉迷藏嗰個迷藏啊。 迷藏呢個故仔又係一個同時間旅行有關古仔啦。 嗯嗯。 咁佢其實 如果拍呢套嘢，真係拍成電影幾容易喎？其實基本就一兩個場景嘅啫。 呢個又真係喎，你問我，真係呢個似而家啲低成本製作，跟住只不過 一個古堡，係咯，然後係一個可能一個鄉村咁啊，已經搞掂啦。 喂，真係得喎！我做完呢集節目，我哋再討論一下嗰陣，可能下個新故事我一齊寫。跟住啦，就係將會疑似傳聞會拍呢一個網大嘅《知理人》，就是、第14位同《迷藏》同樣票數嘅。 啊，《知理人》呢個故事我覺得好特別嘅。 嗯。 咁一個咁嘅形狀嘅外星人咧。 嗯。 我建議大家會花啲時間去睇啦。 咁外星生命其實就唔係淨係我哋見到咁嘅樣㗎嘛，佢有無限可能性㗎嘛，真係可以一劈鼻涕㗎嘛，真係可以同時斬開幾件㗎嘛。OK， 第13位就係透明光及真空密室之謎。 如果舊版是一半嘅啫， 係啦，冇錯啦，即係就係頭先所講啦，佢鑑粗將佢斬開兩半咁樣。 呢個故仔咧，我諗大家都睇咗啦，唔怕穿結局。 係啦， 其實個結局咧，我到而家都唔知係咩嚟嘅。究竟嗰兩個透明人係點樣咧？係咪真係變咗冇咗咧？灰飛煙滅咧？定話真係成功咗？定話唔成功咧？ 我 講到， 我等係希望 happy ending 啦。但係多數我哋睇咁多維斯理嘅小説，嗰啲外星人都冇好結果噶啦。 真慘。 是啦，冇錯。但佢有個新嘅創意囉，就係佢係冇實體㗎囉，佢係光嚟㗎囉。咁其實我哋而家不斷都講緊㗎嘛，好多嘢成能量嚟嘅。咁亦都啱㗎喎，你個外星生命，你山長水遠，你個肉體由你屋企嚟到地球都可能已經唔存在㗎囉。咁所以變成你用一個能量嘅狀態嚟到地球呢，可能光咁嚟到地球呢，又好合理㗎噃。 咁應該傳輸方面比較容易啲嘅，好過發射一個火箭啦。 咪係囉，咁其實呢一個我覺得用光呢樣嘢嚟去表達外星人呢，又真係幾新穎。OK， 第12位啦，就係呢一個黃金故事。 黃金故事呢個故事真係比較，佢係點呢，寫法有啲特別嘅。 嗯。 係啦，咁我自己覺得。 呢個後期少少㗎啦。係 啦，比較中後期啦。 係呀。 寫法好特別，係好要花好多時間去睇㗎。 文字上呢，我覺得係有少少扭橋，不過可能大家會鍾意嘅。 扭橋大家都鍾意㗎，我覺得。 係啦，反而呢就係、是、跟住有兩個都係第十位嘅，分別就係木炭同埋地底奇人。嗱，我個人係好鍾意木炭呢一個故事㗎。 木炭當然啦。 每次去燒雞翼嗰陣時呢，我見到舊炭，我都幻想緊舊炭上面係咪另外一個時空嚟㗎呢。 比較時會啲啦。我只記得佢嗰個廣告 係、 一個木炭可以換同等嘅重量嘅金。 係。 發大真係。 咁因為你要揾到嗰嚿先係啫，咁你咪嚿炭都咁值錢㗎嘛。跟住地底奇人你點睇㗎真係。 地底奇人我冇乜特別意見呢、這個真係。 咪啦，其實呢我哋如果有啲對神秘學或者有啲鍾意呢，其實地底係住咗，即係地底，即係可能地球空心論啦，加上地底係住咗另外一啲嘅原住民咁樣啦。即係其實呢一個係可以發展得好好嘅。而跟住呢，嗱佢呢個又係一分為二嗰陣時去到明槍版。佢個 part 2呢就簡單直接就叫衛斯理與白素。呢、這個應該好似係拍過電影版。 唔係，佢呢個地底奇人其實唔係話真係地底人嚟嘅意思。 係。 佢只不過講佢哋嗰啲人係嘅身處邊度之類嗰啲啫。 係啦。 咁維斯利與白素當然就係維斯利白素點樣認識嘅故仔啦。 係啦。 呢個應該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故事。 跟住啦，第九位就係原子空間。 原子空間頭先我講咗啦，我好鍾意一個倪匡維斯利小說裏面少有嘅喺太空飛行嘅故仔啦。 嗯，跟住第八位你更加鍾意呢，就係眼睛啦。 眼睛呢個佢個概念好特別嘅，因為同埋佢寫法呢俾你感覺一個恐怖小說咁樣囉。 Stephen King 啲 friend 嚟㗎。幾次㗎其實。因為你可以講話眼睛其實係一個外星生命體嘅。我諗冇乜邊個人可以諗過一樣嘢囉。 咪其實呢一個呢你問我啦，倪匡佢係個腦點樣構造呢，我真係唔知嘅。但係眼睛呢一個其實你用好多中國傳統呢，假設用你當係開咗天眼咁樣。 嗯。 其實我哋點解得兩隻眼呢，我哋好多傳說話其實應該第三隻眼㗎嘛。甚至乎你可能即係好似二郎神咁樣又好，甚至乎呢一個另外啲力量。咁呢一個眼睛佢講咗另外一個可能性。 咪有啲人就話我哋民間嘅傳說就話，如果你睇到鬼嘅，就要應該揾啲人去幫你封個天眼㗎嘛。 咁可能係一個恩賜嚟㗎。睇你點用咁解 嘅。係 啦。跟住啦，第六位都有兩本嘅，一本就係我最鍾意嘅頭三位之一，玩具。 玩具啦。 另外一本就係尋夢。 兩本都經典到咩。 係啦。我個人鍾意玩具多啲，點解呢，因為我而家都仲會儲一啲即係啲 figure 啊，即係我仲會玩下 lego 咁樣嘅。即係有就算一把年紀呢，我偶然都覺得 啊，呢件 Lego 會唔會轉頭喐嘅咧？講真 ，Toy Story 咩？ 喂，其實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噶，嗱 ，Toy Story 真係有可能喺呢度完，即係大家可能個思路相同、啊， 思路相同啊， 跟住眼睛又可能怪獸公司有關係啊， 咁玩具其實佢嗰、那個。我諗另一個重要嘅地方就係佢講到人類分成幾隻嘛 ，A、B、C、D、E 啊嘛。 嗯。 咁其實就係唔同嘅人啦，一支美國人話 A 啊嘛。 嗯。 好迪懶飛咁樣講。 係啊。 跟住阿維斯你唔記得咪 E 咧？呢啲好動啊、冒險嘅人啊嘛。 嗯。 咁但係好俾我哋，原來到最後發覺阿維斯你以為自己逃脱咗，其實就係嗰啲未來嘅機械人。當佢玩具玩緊，放你走一陣間啦，遲到捉翻你翻嚟咁樣。 咪呢一個其實再可以呼應埋後面嘅呢一個嘅 Terminator 嘅， 其實就係、 是、根本其實呢一個咧 個故事係完全一樣，都係 Terminator 係控嗰啲電腦嘅機械人控制曬未來噶嘛。 所以我覺得其實呢一個咧獨立睇嘅呢個故事，如果唔係的話咧，你會發覺之後發生嗰啲其他故事咧係悲劇中嘅悲劇，即係原來佢咧每日坐喺屋企裏面咧聽人哋講故事都話，其實隨時啲玩具過嚟捉翻我走嘅咧。嗱唔知啊，可以翻嚟啦。 唔係玄學哲學上少少講嚟講，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玩具嚟嘅，都係其他人嘅玩具。 O K， 咁尋夢點睇啊？你 尋夢呢個咧，我睇嗰陣就好細個，我就覺得哇，好難消化，因為佢講嗰個故事手法咧又比較複雜少少。 一個奇怪嘅愛情故事嚟嘅呢一個，咁你問我就，所以點解我中意玩具多啲啦？跟住啦，第五位就係沉船。 沉船咧， 你個 friend 嚟㗎啦， 係同白素頭先嗰個咩網點咧， 係啦， 異曲同工。點解咧？今次唔係白做癲啦，今次係維 斯理啦。其實又唔算癲嘅，又 佢癲真係癲咗嘅，呢個係。 係。 咁佢喺精神病院住咗一段時間啊、 嗯。 如果唔係唔小心撲咗地下咧，就好唔翻嘅。 係。咁呢一個係即係每次咧呢啲咁樣嘅故事，硬係有啲意外，不過算啦。最大嘅意外就係老貓啦，第四位。即係呢一個咧，嗱，我中意貓嘅，即係我覺得呢一個真係最老土嘅意外，就係個外星人以為呢一個貓係地球嘅主人。跟住又附身喺隻貓嗰度，點知出唔返嚟。 喂佢講得好合理㗎。 雙重意外。 因為嗰個年代貓係比貓係比較崇高地位㗎嘛。 係啦即係雙重意外。第一個意外佢搞錯咗話事人係邊個。第二個意外就係竟然佢唔知道自己同貓嘅腦電波係相生相克嘅。咁佢咁多年都變咗隻貓啦真係老貓啦。真係老到應該。 真係太可憐啦我覺得。 咁呢一個其實又是啱嘅，即係有時我哋好多低級錯誤串連咗變成大災害 咁。我中意個古仔咧就唔係點，我中意個古仔咧係一個好生活化。 點 解咧？佢一開頭就係講咧，定係聽到嘣嘣嘣嘣，即係有隔離屋咧啲人喺度揼嘢嘅。 啲樓下的房客嚟噶嘛？但 其實你而家淨都聽到嘅喎，我唔知你聽唔聽到，淨係聽到隔離屋喺度揼嘢嘅喎。 而家聽到轉牆聲 啊，轉牆啊多揼嘢，轉牆都好多嘅。 係啊， 淨係懷疑，細個懷疑話會唔會隔離屋嗰只係老貓嚟嘅。 哦、我最幾驚隔離嗰個原來樓下的房客殺咗人跟住封咗箱跟住搬走咁樣啊。OK， 有兩本都係同樣得到第二名嘅票數嘅，分別就係《藍血人》同埋呢一個大廈。 嗱，《藍血人》拍咁多拍咗兩次啦， 係 應該有原因嘅，就係一個原因。 冇錯啦，大廈頭先都講咗啦，呢個時空上面嘅一個玩到真係好盡㗎啦。 同埋呢個大廈亦都係同頭先迷藏一樣。喂，一個路基本上拍得曬㗎喎。 我覺得天台難搞啲咯。 天台難搞，但係佢呢個。場景呢比較預設嚟咁我覺得大廈古仔點解冇人拍嘅呢到而家都 大廈其實唔夠多呢一個打鬥場面 可能打鬥場面真係少一隻 係喇 OK 啦最後啦咁大家都估到㗎啦 Number One 就係頭髮啦 咦點解冇我最主要嘅風雲嘅講咁耐都 唔係喎其實大家嗱呢個作為參考啦咁你問我呢可能真係你好似 Nelson 咁樣呢你最鍾意嗰啲呢就入唔到去裏面或者可能個位置好低咁樣但係唔緊要㗎當係拋磚引玉大家可以經過呢一集之後呢一齊試下搵個機會討論返啦總會有你自己唔同嘅摯愛 我諗每一個人嘅諗法都唔同㗎 係呀咁我就好彩啲因為我最鍾意嗰三本都係好前嘅位置嗰度咁樣就嗱今集呢我哋兩個就喺度 代班主持啦， 系啦，咁啊都好多谢有个机会可以分享翻，我哋真系认真嘅，我哋都系睇卫斯理嘅小说长大，我哋能够可以同阿倪生近距离接触，咁我就冇似阿 Nelson 咁样系佢嘅救兵啦，但系都可以影响咗我哋嘅创作，都系我哋嘅幸福嚟嘅。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阿何故老师过嚟我哋个节目啦， 一齐我哋再次多谢倪生， 多谢 倪斯理， 多谢倪斯理。 OK， 好，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分享， 拜拜。